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些所有的曲目，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都可以是喝彩的音乐。而且呢，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被放到整场音乐会结尾的时候做一个返场的曲目。在这些曲目出现之后，大家都会是叫好 Bravo， 会给很多的掌声。那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也是要送给中国的奥运健儿，用音乐为他们喝彩，用古典音乐为他们喝彩。那从哪首开始呢？耳边慢播舞曲开始了，我是王卓，欢迎你。 可以喝彩的鼓点，每次这些音乐一出现的时候，或者是结束的时候，都会充满了掌声，这就是 Bravo 音乐。 Qual più mal vento, god accento, è di pensiero, sempre un amabile, leggiadro viso, un pianto in riso, è menzognero,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più mal vento, muta d'accento, è di pensier.E di pensier, e di pensier. E sempre misero chi a lei s'affida.Confida, mal cauto il core, pur mai non sentesi felice appieno, chi su quel seno non viva amore. La donna è mobile, qual mio malvento, muta d'accento e di pensier.Pensier, di pensier. 可以喝彩的音乐 Bravo 这样的音乐，有人会说会是那种节奏快的，或者是非常热情的，这种特别容易要到掌声吗？这个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非常非常美妙的旋律，即便是很慢速，像刚才的那一首女人善变是节奏很快速很热情的，但耳边的这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爱情主题，我觉得它结束以后也同样是充满了掌声，也是一个很好的返场的曲目。 Thank you. 肖邦的圆舞曲。对于肖邦的很多我们熟悉的音乐呢，很多人也会确定为就是他的一些圆舞曲啊、夜曲啊这些钢琴的音乐，的确是这样，好像每一首都是那么的美妙。你是我心中的一切，这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作曲家雷哈尔他创作的轻歌剧《微笑王国》。雷哈尔是被认为继约翰施劳斯之后最受欢迎的轻歌剧的作曲家，所以在他的歌剧里面很多都是以喜剧来收尾，快乐收场的。在这样的歌曲结束以后，一定会得到掌声，一定会收到现场的Bravo。 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其实都是可以称为 Bravo 段落的这样的音乐，这也是在奥运进行期间，我们把这样的音乐送给奥运健儿，为他们喝彩。好了，耳边听到的又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的音乐，爱之梦。Thank you.

Bravo 喝彩的音乐，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这些音乐呢，其实在他们演出之后，在一整场音乐会之后，他们会被挑选为是返场的曲目，而且他们演奏之后或者是演唱之后，经常会带有 Bravo 这样的喝彩之声，这就是喝彩音乐。也特别在这样的期间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用音乐，尤其是用古典音乐为奥运健儿来喝彩。那下半时段从哪一首开始呢？还没开始就已经有掌声了，这是来自于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而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大男高音他们来演唱的《我的太阳》。 永恒的魅力，听到耳边的这些音乐，你会觉得哎，的确是这样，好像每次听到他们的时候，在他们结束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的会想为他们喝彩。这可能就是有一些音乐他们所特有的功效吧。有一些特别经典的音乐都会被音乐会的演奏家们把他们列入到自己的返场曲目当中。那在今天听到的这些所有可以返场可以得到喝彩的音乐，也都是要送给奥运健儿的，他们在前方拼搏，我们用音乐来为他们喝彩吧。 Thank you. 列兹涅娃来演唱的声乐版的《欢乐颂》，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现在呢，这样的一首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人在我们的群里头说，拉威尔他的《宝莱罗》算不算？当然算。而且我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听完这一首之后呢，我们一会儿呢也会听到拉威尔的《宝莱罗》。那此刻耳边的这样的一段是来自于勃拉姆斯最著名的《匈牙利舞曲第一号》，能不能得到掌声？一定会有吧。今天虽然是 Bravo 古典音乐，有一些段落呢，其实名字你可能会觉得哎听过呀，但怎么不是这一首呢？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欢乐颂》，比如还有现在耳边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梦后》，它不是来自于莫扎特的，是来自于弗雷的，依旧是这么美妙的旋律。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听到的音乐都是可以得到喝彩声的音乐。那其实对于喝彩声的音乐，朋友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个确定，比如说有人会说是那种节奏感超强的，也有人会说是那种超级热情的，还有人会说在最后的时候一定是热烈，超级热烈的这样结束的。那这种呢一定会得到掌声。有很多作曲家在最后的自己的曲目设定，自己的音乐设定的时候，可能最后也是以这样的结尾收场，也是希望在音乐会当中博得喝彩吧。那此刻听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听众群里橘子他说的，拉威尔的宝莱罗会不会入选呢？会的，而且我特别选择了宝莱罗后半部分。东京奥运会最新的奖牌统计，中国16块金牌，7枚银牌，11枚铜牌，一共有34枚，现在位居榜首。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用音乐在为我们的健儿喝彩，用音乐送给他们，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听到 Bravo 的声音。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是古典也流行，我们的节目呢回听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3天，7月29号至7月31号，3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